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一场外国传教士与红军长征先遣队的意外相遇，开启了一个所谓帝国主义分子在红军中的18个月俘虏生活，一段随着红二六军团在湘鄂黔川滇转战的艰苦岁月。他的中文名字叫伯父李，他为萧克翻译了至关重要的贵州地图，为贺龙的女儿编织毛衣，还目睹了红军战士的战斗、学习、打土豪。伯父李亲历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他是第一个向西方详细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比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伯父李从对红军的不理解到理解，从对自由的渴望到对长征岁月的无比怀念。究竟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又是什么让他对中国时时挂怀？50年后，当80多岁的伯父李与70多岁的萧克将军奇迹般地取得了联系，又会谱写一曲怎样的红色友谊之歌？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 萧克和凯尔纳讨论起德国国防军的战术问题。这凯尔纳虽然是神父，但他素来对军事感兴趣，加上才离开德国2年，因此他对德军的情况还是有一些了解的。虽然希特勒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但德国国防军却是有战斗力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虽对抗英、法、美和沙俄多个大国，但打得还是相当不错的。现在许多国家的陆军都是参照德军的军师团营的编制，德军的武器装备和他的思想战术还是很先进的。这是张震汉的看法。伯父李知道张震汉受过正规军事院校的培训，对于世界各国军队包括德国军队的情况自然是熟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许多著名战役，德军都打得不错，只不过他们在战略上有点问题。东西两线作战，分别对抗英、法、美、沙、俄几个大国，这是最大的失策了。萧克深有同感说，凡尔登战役之前，德军大概是考虑到可以迅速在西线击败英法，然后再掉头对付沙俄。不想西线的英法联军是那样的顽强，德军久攻不克，而东线的沙俄也不是好对付的。这战争打成了持久战，又是两线作战，加上后来美国一参战，德国的失败也就是不可避免了。伯父里对军事一窍不通，也不感兴趣，倒是凯尔纳和萧克将军、张震汉将军谈得十分投机。一旁的周素元想从凯尔纳口中知道德国和希特勒的情况，萧克和张震汉将军也有兴趣，于是凯尔纳就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希特勒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名士兵，德国战败之后，希特勒投身于政治，他先是参加了一个小党德国工人党，成为了这个党第55名党员。不过他凭借自己的宣传才能成为这个小党的领导，并将德国工人党改成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这便是纳粹党。由于战争失败， 德国要向战胜国支付巨额赔款，德国经济陷入崩溃。希特勒这个时候就利用这一点，在全国展开强大的宣传，对德国各阶层人民不断地做出符合其愿望的慷慨许诺。同时呢，又通过纳粹党这个宣传机器，宣传纳粹党可以带领德国走出困境。在1932年7月31日的国会选举当中，纳粹党成为了国会中最大的党派。到了1933年1月，希特勒又登上了总理的宝座。肖克说道，从希特勒掌权后这几年的所作所为来看，我有一个预感，德国一定会再次在欧洲，也许是世界上引发战争。凯尔纳辩解道，德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我想希特勒是不会把德国再次带入战争的。王震将军看着他说，你这样维护希特勒，是不是一个纳粹分子啊？凯尔纳听到这里，慌忙地回答说，不是不是，我对政治没有兴趣，我只是一个基督教的神父。看见凯尔纳的慌张的样子，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肖克对伯父里说，你是瑞士人，瑞士是没有常备军的，所以你当然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伯父里点头称是。其实他在内心庆幸自己不知道军事上的问题，这倒是一件好事情，不然的话自己还要回答肖克将军的这些军事问题。席间肖克将军还和大家谈起了一些轻松的话题，这顿饭大家吃得都很愉快。最后肖克将军再一次对伯父里说，我们决定明天就会释放你。吃饭结束之后，伯父里和凯尔纳回到了自己的屋子。这一晚上激动的心情使得伯父里一夜没有合眼。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里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然而伯父里在第二天并没有被释放，因为战局突然发生了变化。4月6日，红二军团一部攻占了云南巡滇县城。龙云断定红二六军团要从元谋渡过金沙江，于是他急忙派出部队赶到普渡河边准备防堵，同时命令孙渡纵队加快速度，将红二六军团阻止在昆明西北面100多公里的普渡河东岸。孙渡得令后迅速兵分两路逼近了红二六军团。在这种情况下，红二六军团决定对孙渡的滇军杀一个回马枪。4月9日，红二军团第六师突然回兵，在普渡河地区与滇军两个旅相遇。红六师立即抢占了有利地形，此时滇军这两个旅根本没有想到红军会在他们的紧追之下突然返回，仍然埋头前进。当滇军逼近红六师阵地前时，红六师的前沿阵地上首先投出了一排手榴弹，炸得滇军鬼哭狼嚎。接着红六师又是一阵猛烈的射击，滇军受此一击狼狈地退了下去。滇军随后组织部队向红六师阵地发起猛烈的进攻，他们在优势炮火的掩护下向红六师阵地发起集团冲锋，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滇军几次进攻都被红六师打退了，但仍在他们军官的督战下一次又一次地向红六师的阵地发起攻击，双方伤亡都很大。滇军希望死死地缠住红六师，等其后续部队上来后再围歼红六师。在这种情况下， 红六师果断发起反击。滇军没有想到红六师在久战之下还敢反击，一下子被打懵了，只得狼狈逃窜下去。但当滇军发现红六师的兵力并不强时，又再次进行攻击，双方反复冲杀了十多次，战斗整整进行了一天。最后双方展开了肉搏战，滇军依靠人数和火力上的优势渐渐占了上风。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滇军背后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原来这是贺龙得知红六师战况不利后，派出红五师赶来增援。红军两个师两面夹攻，滇军不知，只得大败而逃。滇军受此痛击，一时放慢了前进的脚步。红二六军团趁机虚晃一枪，全军两万大军迅速南下，直捣龙云的老巢昆明。龙云见状，急令孙度率滇军回保昆明，国民党中央军也赶往昆明增援。红军趁此机会兵分两路绕过昆明，向滇西急进。右路的红六军团连克延兴、牟定、姚安、延丰等县，而左路的红二军团也连克楚雄、祥云、宾川等县。4月20日，红二六军团在宾川会师，大军继续西进，于4月23日会师于金沙江边的石鼓。经过两天两夜的强渡，全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将国民党大军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就在红二六军团逼近昆明之时，红军终于释放了薄赋礼。4月11日这天上午，薄赋礼随红军来到了一处村子，一名红军战士在村子边上等他。见了面后，薄赋礼认出他是吴德峰的一名部下。这名红军战士对薄赋礼说：“我们打算在这里释放你，吴局长有几句话要对你说。”两人正说着，吴德峰和他的妻子戚元德走到了薄赋礼的身边。戚元德首先向薄赋礼感谢他为贺龙将军的女儿织好了毛衣。在妻子说完后，吴德峰接着对薄赋礼说：“等一会儿我要为你饯行，我要请凯尔纳作陪。你也知道，虽然我们红军在物质上非常困难，我们也没有从你们身上得到过一分钱的赎金，但是毕竟我们在一起一年半了，现在要分别，总还是要表示一下我们红军的气度和胸怀。当然了，还有我们对你的友谊。现在我要去准备一下，准备好之后再派人去叫你们。”那名红军战士把薄赋礼带回房间休息了。下午2点左右，正当薄赋礼和凯尔纳饿得不行的时候，吴德峰终于派人来请薄赋礼了。当薄赋礼来到吴德峰的屋子后，这才发现吴德峰和妻子戚元德已经准备好了饭菜。薄赋礼见饭菜要比萧克将军那天请他吃的饭菜丰盛一些，出乎了他的意外。他看见张震汉将军、周素元老先生、萧克将军和王震将军也在，与几天前萧克将军请他吃饭的气氛不同，薄赋礼知道自己就要被释放了，心情也轻松了许多。席间，吴德峰首先对薄赋礼被释放表示祝贺：“经过这一年多时间的观察，我们证明了你不是帝国主义的间谍。经过我们的讨论，尤其是萧克将军和王震将军的意见，我们决定无条件地释放你。”薄赋礼激动地说道：“ 感谢红军，感谢萧克将军，感谢王震将军和吴法官。萧克说，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你跟随我们红军南征北战，你亲身体验到我们中国工农红军是怎样的一支军队，对于你我们也是慢慢了解的。你被我们红军俘虏的时候，我个人对你们传教士的印象是不好的，因为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中国就受够了你们西方列强的欺压，所以我们把你们当地主一样看待，财产要没收，拘留要赎金。但是后来通过和你长期的接触，特别是你在旧州帮助我们翻译那张法文贵州地图，我们相互间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才对你有了一个全面的看法。 谢谢，谢谢您对我的评价。伯父里对小可说，将军对我们这些外国传教士有那样的看法是不奇怪的。平心而论，在我们这些来华的传教士中，也有一些是打着传教的名义，却另怀卑劣的个人和国家目的来中国的。据我所知，这些年来发生在中国各地教会与官府民众之间的冲突事件中，不少是以教会中的这些小人和信徒倚仗教会势力为起因的。 周素元插话说，你这话说得对，我对中国的近代史是有过研究的。从近代之所以发生众多教案的原因来看，在华外国传教士的确有许多不光彩之处。来华传教的外国传教士中，有不少是真正献身于基督的虔诚传教士，但也有不少道德卑下的伪善之徒。比如中法北京条约的法国传教士翻译，居然用欺骗的手段擅自在中文本增加任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变的条款，导致了中国权益的丧失。他们的所作所为不配称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还有当年轰动全国的贵州青年教案，也是外国传教士和当地教民活动过于猖獗所致。萧克也说，你们这些外国传教士来到我们中国宣传基督教义的同时，一些人在一些偏僻地方开办学校，翻译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传播文化，开展慈善事业等等，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不允许一些传教士打着宗教的幌子干那些有害于中国人民的事情。伯父里回答说， 将军务请放心，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来中国的目的就是传播基督教义，我不会做有害中国人民的事情。 吴德峰一个劲儿地劝大家吃菜，他几次把菜夹到伯父里的碗中，弄得伯父里连声道谢。王震将军对伯父里说，你离开我们红军回到内地或者是你的国家之后，当你接受新闻界采访的时候，你要记住，我们是朋友。你已经看到了，我们对穷人是多么的好，是如何按照原则去工作的。我们不是土匪，这是敌人对我们的污蔑。这些其实不用王震将军交代，伯父里自己在内心是十分清楚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亲眼见到的红军是一支为穷人服务的军队。吴德峰也对他说， 如果你愿意保持联系的话，我们将很高兴收到你的信。 萧克将军也插话道， 你作为一个旅游者留在中国，我不反对，甚至可以允许你办学校，只要你不欺骗学生和百姓，让他们信奉什么上帝，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回家并且留在那里，这可能更好些吧。 这顿饭吃得很愉快，饭后伯父里一一向萧克将军和王震将军告别，感谢红军无条件地释放了他。他还向周素元老先生问好，最后伯父里与张震汉将军拥抱告别， 因为他们曾经都是红军的人质。萧克将军一行人走后，吴德峰向伯父李宣读了一份声明。在声明中，吴德峰表明了伯父李到中国来传教是有罪的，要求伯父李以后不要再犯罪。同时，声明中还说，红军之所以释放伯父李，是因为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伯父李就凯尔纳的身体一事，希望吴德峰对凯尔纳进行照顾，因为这些天来，他发现凯尔纳的精神一天不如一天。凯尔纳神父的身体已经很差了，我担心他活不到天气转暖，能不能像张震汉将军那样为凯尔纳也配一名勤务兵啊？吴德峰仔细地听着。还有，路上一定要有人给他水喝，休息时要有人为他烧洗澡水，能让他烤烤火，给他送去铺床的稻草。吴德峰告诉伯父里，他会尽可能地照顾凯尔纳神父的。最后，吴德峰告诉伯父里，从这儿到昆明只有2天的路程，红军当晚又要行军。为了保守红军行动的秘密，伯父里要在天亮以后才能离开这儿。吴德峰还给了伯父里10块银元作为伯父里的路费。吴德峰走了，伯父里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那儿。回到屋子里面，伯父里告诉凯尔纳自己已经获释的事，还将他的路费拿出了5块银元留给了凯尔纳，他们俩热烈拥抱。伯父里还安慰凯尔纳神父，他到达昆明以后一定把凯尔纳的事情告诉教会和政府当局，请他们全力营救他。很多年以后，伯父里才听说，就在他被红军释放之后的第10天，年轻的德国神父凯尔纳病重去世了。红军在当地买了一口大户人家用的上好棺材，并出钱在当地请了农民，将装有凯尔纳尸体的棺材抬到山上安葬。红军走后，抬棺材的那些当地农人嫌棺材太重，把它放在山上后就各自走开了。土匪把棺材撬开后，希望能找到财宝，谁知只是一名外国神父的尸体，于是土匪将棺材丢弃在山上。半夜时分，一直没有合眼的伯父里听到了红军的一阵军号声，一年多来，他对这种军号声再熟悉不过了。不一会儿，外面响起了大队红军战士的脚步声。天亮了，伯父里和另外3名被红军释放的中国人质结伴而行。一行人走在路上，伯父里的心情无比轻松，同时也对在红军中这1年半的生活有几分怀念。在伯父里的眼中，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眼前的美景和他的心情一样。大路旁，奔腾的小溪唱着跳着奔向远方，右边的山丘上树林茂密，鸟语花香，充满着生机。当天晚饭前，他们看到了一座小城，伯父里明白他真正自由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